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企业在线存储 Box。Box 是一家总部位于硅谷 Redwood City 的在线存储公司，它主要提供网盘服务。和其他同类产品，比如 Dropbox 和 Google Drive 相比 ，Box 公司的业务模式主要深耕企业用户。2004年，阿隆·列维还是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一名在校大学生。有一个商学院的课程啊，作业要求每个学生就一个领域进行分析。列维选择了在线存储行业，分析了已有在线存储行业的各种弊端，并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时呢，他就觉得这个领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然后列维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商机，差不多在2004年下半年的时候，列维就开始开发 Box 这款产品了。之后列维联系了他的高中同学，也就是当时还在杜克大学读书的耿伦·史密斯，并说服史密斯和自己一起出来做 Box 这款产品。于是到2005年暑假的时候，这两个人就一起回到华盛顿州大西雅图地区的 Mercer Island， 这是他们上高中的地方，然后开始全力开发 Box。 之后列维又把他的高中同学萨姆·高德斯和杰夫·奎伊瑟都说服过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这四个从不同学校辍学出来创业的人构成了 Box 的创业团队。 Box 的开发工作最初是在西雅图的 Mercer Island 进行的。马克·库班是 Box 成长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人，他是 Box 的第一投资人，投资金额35万美元。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现在 Box 总部有一间会议室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这笔钱的拿到对 Box 的创始人是个意外，因为他们也没打算在那个时候融资。在西雅图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Box 的创始人决定搬去加州。列维在一次采访中讲述他们决定搬家去加州的原因。2005年的时候，西雅图那边的投资环境不好，投资人对于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依旧心有余悸。除去最初那笔投资外， Box 的几个创始人在经过很多次努力和谈判之后，一直没有得到投资人的青睐。他们觉得去加州可能是唯一的选择了。在加州，他们开始住在列维叔叔家的车库里，四个人同吃同住，同办公了很长一段时间。 Box 早期的开发也好，商务也罢，都是四个人在那样的环境里做出来的。和很多其他企业一样， Box 最初是打算给消费者提供在线网盘和文件共享服务的。那大概呢，在最初发布的时候， Box 攒了几千个付费用户。除此之外， Box 为所有用户免费提供容量为 1GB 的在线网盘。但是很快创业团队，尤其是 CEO 列维，觉得这种面向消费者的免费加收费的服务可能不是 Box 最想进入的市场领域，因为消费者们愿意付钱，尤其是付大价钱的可能性很低。所以慢慢的，列维觉得 Box 应该把业务的重点转变到为企业提供在线存储和文件共享上来。这在 Box 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转变。2006年， Box 获得了 A 轮融资150亿美元。接下来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了，这对每个在这个市场上的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和挫伤， Box 同样也不能幸免。但是2008年对 Box 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很多传统企业无法像以前那样大量采购昂贵的 IT 软硬件，这就使得很多企业的 IT 部门都不得不对当时市面上的产品进行评估。 Box 这个企业在线存储和文件共享服务就顺势进入了很多传统企业的视线。 Box 的企业在线存储和文件共享功能在很多方面可以改变传统企业的办公方式。由于经济危机促成的 IT 技术升级给 Box 带来了很多商机，所以祸兮福所倚大概形容的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另外，经济危机的爆发也让投资人对投资更加谨慎，产生利润的公司比烧钱的公司更容易得到投资人的青睐。2007年 iPhone 的发布对 Box 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10年 iPad 的出现则把 Box 的发展推向另一个高潮。随着 iPhone、iPad 这样的新硬件的出现， IT 需要给企业解决在新硬件下如何办公的问题，而这带给 Box 一个契机。因为 iPhone、iPad 是新硬件，所以不管是成熟大公司的办公系统，还是 Box 这样的初创企业的产品，都需要针对性的开发新的软件。这事实上让 Box 这些初创企业的产品和大公司的产品站到了同一起跑线。 Box 抓住了这次变革机会，在 iPhone 和 iPad 企业办公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这让 Box 的 App 在符合企业的 IT 需求，比如说安全需求、用户权限管理需求、用户行为记录和追踪需求等方面表现得非常好。2012年开始， Box 决定深耕细作垂直领域。在美国，很多行业的数据存储安全是有法律要求的，比如说与健康相关的数据就必须要符合特定的安全标准。做网盘的企业有很多，但是做企业机网盘并且符合了法律标准的企业不多， Box 开始逐个解决健康、法律、教育、医疗等各个垂直领域对数据存储的要求，这让 Box 在企业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并和其他竞争对手拉开了差距。2013年 Box 宣布会在一年内 IPO， 但事实上 IPO 的时间比预期的更长，2015年初 Box 才顺利 IPO 了。和很多当时的 IPO 的企业一样， Box 在 IPO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股票一直都很低迷，但是随着市场预期的慢慢稳定以及 Box 自己业务的顺利发展，现在 Box 的股价也在稳中攀升了。在企业级市场扎根平稳之后， Box 也开始多多少少关注个人消费市场，但是和其他竞争对手比起来， Box 对于个人消费者市场的关注到今天依然还是非常有限的。总体来说， Box 的主要原则还是把各个行业的企业们伺候好，因为 Box 的 CEO 目标非常明确，只有服务好那些能够愿意给钱的客户，公司才能够赚钱。这个盯着钱做业务的做法让 Box 稳定地赚到了钱，而能盈利对于很多初创企业是很重要的，这是 Box 成功的地方。然而互联网企业模式，尤其是面向消费者的互联网企业模式，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烧钱培养客户带来流量，直到流量足够多了才能盈利的。所以这种盯着有钱人赚钱的做法也让 Box 错失了消费者可能带来的巨大流量以及这些流量背后的巨大盈利。亲爱的读者，你对于专注企业市场的 Box 的理念认同吗？欢迎你留言。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